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位，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说说房子。在昨天前天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了这个商办类房屋在买卖的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把这个关注的焦点呢放在2017年3月份啊，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北京市出台的涉及到商办类房屋买卖的一些新政上。那么在新政出台的前后出现了一批这样的纠纷啊，而且呢新政出台了以后，对于商办类房屋的买卖也有了严格的限制。今天呢我们就将关注的视角放到这个普通住宅类房屋的买卖当中来。那可以说呢，涉及到普通住宅房屋的买卖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哈，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那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一说，在这种二手房买卖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些条款约定的不是很清晰，就导致啊这个房子就没有买成啊，卖也没有卖成，买也没有买成，而且还惹来一系列的纠纷。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请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聊一聊。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黄洋法官。黄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黄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二手房买卖的纠纷哈。 对。 那其实呢二手房买卖纠纷我们节目当中介绍过很多起了，但每起都不一样哈，有它各自的特点。 对。 啊，那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案子当初又是怎么回事，您先把这个房屋买卖这个过程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嗯，咱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期房屋买卖纠纷，它和以往的买房人不想卖或者卖房人不想出售或者买房人不想买的这个纠纷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呢在这个案件中买卖双方都愿意继续进行交易， 就是买的也想买，卖的也想卖， 也想卖。但是问题卡在哪儿呢？就卡在双方在合同中没有对交易的细节进行明确的约定，以至于交易无法进行继续推进。 哦，那您说说他们这个买卖的过程吧。嗯， 买卖合同中仅对房屋的总价910万进行了约定， 嗯， 以及第一笔首付款430万、贷款450万以及定金30万三笔钱的钱数进行了约定。 是钱数约定是吗？ 对，但是每一笔钱具体什么时候给，如果逾期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双方在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中都没有进行明确的约定。 哦， 所以在交易过程当中，老夫妻俩作为卖房人呢想着先拿钱，而女士买房人呢 他作为买售房屋的一方、 哦嗯、 他就想着我先拿到房屋、 嗯、 所以双方对于谁先履行各自的主要义务产生了争议、 嗯、 以至于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导致了纠纷、 哦、嗯，这个房子是那种老小区吗还是新小区？大概面积是多少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 大概的房屋面积可能有60多平米，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哦、 所以房屋价格比较高，一共是910万。 哦，60多平米，900多万。 对， 十几万一平米啊。 对，因为它的位置比较好、 哦、 是个学区房、 哦、 那小两口呢也想买了给孩子作为上学用、 嗯、 所以就是决定以这个价格买售这个房屋。 嗯，就是说买房人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想给孩子上学用， 对， 是吗？啊，那这个房子在这个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房子有人住吗？ 没有人住，其他的争议都不涉及、 嗯、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怎么交易、交易的时间点没有一个明确的约定。 嗯， 根据案件的审理过程咱们可以知道，当时签订这个合同是在一个晚上。 哦， 合同呢是其实是有中介来参与的，但是呢双方为了省下这笔中介费、 嗯、 最终没有让中介在上边加盖公章，所以看上去是买卖双方自行的一个交易、 哦、 其实是有中介介入的。 那没有人交中介费吗？买房人没有交中介费吗？ 对，买房人找的中介，中介可能是买房人认识的一个熟人、 哦、 所以为了省这笔中介费呢，虽然合同订立和签订的过程是有中介全程参与的， 嗯， 但是最终中介没有加盖公章。 那中介没有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审一下这合同吗？ 因为中介也没有想到最后会出现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双方都认为交易能够很通畅的进行下去。 嗯，哦，是这样， 都没有想的那么多。 嗯嗯，那这个房子的老两口也不在这里面住。 老两口也不在这儿住，而且呢、 哦、 打算卖了这个房屋呢就到国外去给孩子看孙子。交易当天呢、 哦、 已经是双方谈到了深夜的12点、 哦、 当时老头老太太夫妻俩作为卖房人带着小孙子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太困了， 所以草草的就在合同上签了字儿。 哦，当时他们那天谈什么呢？谈到12点，谈那么晚。 就是合同呢其实也经过多次修改、 哦、 主要是首期给多少钱，贷款给多少钱，双方一直在协商这个问题、 嗯、 最后考虑到实际的可以操作的程度，最终约定的贷款是450万， 首付是付多少钱？ 430万。 430万、嗯、啊，您就说说这个合同签了之后那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定金约定的是30万，这个如期给了没有任何问题、 哦、 后续因为是央产房所以还需要办理央产房上市相关手续，这个也没有问题，都办下来了。 哦，哎，这个央产房上市的手续多问你一句哈、嗯、是需要这老两口他们来办是吗？卖房人来办？ 对， 对，是需要由卖房人来协助和配合单位办理，单位再将相关的上市手续交到咱们央产房的交易中心进行审核。 嗯， 嗯， 通过了就没有问题，就可以出售。 啊，这个手续也办下来了？ 对，这个手续也都办下来了。 啊，然后呢？ 然后到了该给430万了，那 就首付的时候。 对，首付款的时候，那到底是你先给我钱还是我先给你配合办理过户，双方产生了争议。 哦，他们有什么争议呢？各自是什么观点？ 嗯，作为老夫妻俩，他们当然希望我先拿到钱我再给你过户，但是作为买房人呢、 哦、 这样做是有一定风险的，万一我把钱给了你，这房屋过不到我名下，那这个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对于谁先来履行各自的义务、 嗯、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就是说一直在商量这件事儿是吧，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认识。 哦，就卡在这儿了，后面的还没进行呢。 对，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在交易过程中、嗯、老夫妻俩因为要到国外去，所以委托了一个代理人，而且办理了公证，就是委托这个姓陈的一位男士在后续的交易过程中全权代理、 嗯、 包括收受房款协助办理过户， 嗯， 都委托给了这位姓陈的男士。 嗯，这姓陈的人跟着老夫妻又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亲戚关系，但是也不是直系的亲属。 哦， 就是相当于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嗯，他们写了委托书了是吧？ 写了委托书，而且进行了公证，所以从交易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但是姓陈的男士后续在和买房人交涉的过程中， 嗯， 也没有很好的去把这个自己的授权向买房人展示，就尽管你有授权、 嗯、 但是作为卖房人你应该把这个授权向买房人出示、 嗯、 因为毕竟不是卖房人自己在交易，而是他委托的一个人在交易、 嗯、 但是由于没有向买房人展示这个委托公证的这个委托书，导致买房人对他产生了很多误会，双方依然没有很好的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 嗯、那这时候老夫妻已经出国了？ 已经出国了。 办理委托公证呢是16年的12月19号、但是一直到17年的2月6号这位姓程的男士依然没有向买房人出示这份公证书、这也是导致双方争议一直没有能解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就他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就一直在商量 一直在商量在交涉，到底是你先给钱呢还是我先过户其实主要就这么一个问题 就这点事纠结了这么长时间。 对， 那后来是谁实在忍不下去了就到法院起诉了呢？ 后来呢就是买房人他也同意了卖房人提出的方案、就是把钱呢委托监管，然后呢协助办理过户。但是呢在这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买房人委托了一个律师，由律师来和姓程的男士交涉。本来呢律师应该向姓程的男士出示他有授权的这样一个委托书，但是这位律师也依然没有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向姓程的男士出示。以至于双方虽然达成了共识、但是依然没有能签订一个最新的补充协议，交易又没有能继续进行下去。 卡壳卡在这儿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后来 也没有解决。 后来买房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再往后走、那可能孩子上学的问题就耽误了，所以无奈之下起诉到了法院。 因为买房人着急，因为现在孩子的落户的问题必须得落户满多长时间， 对， 孩子才能在那个地方上学， 这 是 很着急的问题。 对，他等不起。 对，而且关键的就是双方不是说不想卖和不想买，双方都愿意交易，对于交易顺序的话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就这样到了法院，那买房人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请求呢？ 买房人要求，第一，您协助我办理过户，第二，将房屋交付给我，第三，你需要赔偿我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所遭受的一个实际的损失，因为你违约了，包括我的律师费，包括我的一些预期的利益，你都得赔偿我。这是买房人的诉求。 他认为这个卖房人违约了。接到了这个传票，法院的传票之后，关键卖房人那头是老夫妻回国了吗？还是怎么样呢？ 老夫妻因为这个事儿呢，对他们的打击也挺大的，没有想到后续还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但是呢，法院诉讼也不能不处理，所以夫妻俩呢也挺重视，专程从国外赶回来，委托了一名律师来参加诉讼，而且诉讼中呢也亲自到庭了。 那老两口什么意见呢？ 老两口的意思是，我同意过户，但是剩下的880万你必须给我，此外我请律师的律师费80000块钱你得赔偿给我。也就是说双方都提出了向对方主张违约金的诉请。 那老两口说剩下的880万是一次性给清，还是说按照合同最初的约定说分笔啊，包括贷款啊什么再来给呢？ 因为在房屋买卖纠纷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如果继续走贷款的话，在后续的执行过程中就会存在一个风险。假如贷款走不下去，那么买房人可能还面临二次诉讼的问题。也就是说他需要变更为全款给付。所以为了避免二次诉讼的风险，法院一般都会示明买房人是否有能力一次性全部的剩余尾款都给付。 那么在这个案件中的买房人表示，我有能力一次性给付全部的剩余尾款，也向法院提交了他的存款证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可以直接判一次性给付全部的剩余尾款。 那看来这个买房人买这套房子的意愿非常的迫切， 一般情况下就是特别希望买房的人无论如何也会把这个尾款凑清。 那您说一下在这个案子里面到底是谁违约呢？ 在这个案件中，过户和给付剩余房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是没有问题，这个双方都可以做到。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案件中的违约如何来判定，是买房人违约还是卖房人违约，是咱们案件审理的一个焦点。那么我们主要从以下的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作为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它是出卖人将交易的标的物转移给买受人，由买受人来支付价款的一个合同。出卖人的主要义务就是交付房屋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而买受人的主要义务就是支付房款。那么在这个案件中，作为合同交易最重要的两个细节未能在合同中进行明确约定，而整个合同的订立从已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又是有中介参与的，这样的话就是和常理非常的不符。尤其是补充协议，它除了约定30万定金的给付时间以及违约责任之外，其余的所有约定都是对买受人有利而对出卖人不利的这样一个补充协议。之所以导致双方产生纠纷和争议，这个合同未对相关交易细节尤其是主要的交易内容进行约定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和原因所在。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那您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法庭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那各自的责任在哪儿呢？ 就是第一，对于重要的交易细节你们都没有考虑清楚，而且没有写入合同。那么第二，在产生纠纷之后，夫妻俩尽管委托了代理人进行后续的交易，但是代理人未能及时的向买受人出示你的公证委托书。而作为买受人呢，尽管最终也同意了出卖人提出的协商方案，但是也未能向出卖人委托的代理人及时的出示你律师的授权书，所以在后续的协商过程中导致协商不成的主要原因也都是双方各有责任。所以双方的责任第一是合同未能明确约定交易细节，主要的交易细节。第二，尽管协商过程中双方都各自提出了方案，而且最终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未能及时出示代理人的授权，未能及时以书面的方式把你们的协商方案固定下来，这也是导致争议不断扩大的一个原因。所以结合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以及双方对为什么没有约定都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法院认为双方对纠纷的产生都有过错。 那既然都有过错的话，那有没有比如说哪个过错大点哪个过错小点呢？ 就是从这个案件来看呢，合议庭最后是认为双方都有过错，那你们的对于这种过错导致的不利的后果，那你们都自行承担，也就是各打50大板。 那自行承担什么意思？自行承担就是说你预期利益的损失那是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 你没有权利向对方来主张，你请律师了导致律师费的损失了，那也是你出卖人自己造成的，你也自行承担。 是这样啊。 所以这样一个结果呢，最终呢双方也比较赞成和接受。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一审到底怎么判的呢？ 一审就是判给房款，协助过户，过户完成之后当天交付房屋，驳回双方要求对方给付违约金的全部诉请。 那也就是说这合同我就继续履行就行了。 对， 按照最初的约定继续履行。 对对对， 是吧？ 对，一次性给房款，然后给房款当天协助过户。 那这个结果双方没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最后都是自动履行的，也没有申请执行。而且都没有上诉。 那这起案件看来，这个就像您说的，原告方买房的意愿，出卖人卖房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 对， 其实如果这个案子里面他们约定清楚的话，不至于打官司。 对， 是吧？那您觉得这个里面最关键，比如说从这起案件当中我们来看哈，约定不明，那么哪些约定要格外的明确？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发生，哪个细节的约定不明是导致这起案件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从房屋买卖的合同来说，因为房屋买卖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买卖，它涉及的利益都非常大，动辄成百上千万，所以在交易过程中对于双方互不认识的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么交易的标的物是什么，交易的价款， 给付价款的时间， 嗯， 以及具体的细节，怎么给，分几期给，是一次性给还是先给一笔首付款后续贷款， 嗯， 这些都是对于房屋买卖来说特别重要的约定， 嗯， 一定要约定清楚， 嗯， 如果约定不明，后续产生纠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嗯，对，那您说约定清楚，约定清楚到什么地步算清楚呢？ 嗯，一个是就是给付时间，比如说定金30万什么时候给， 嗯， 如果逾期给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嗯， 首付款430万那是自行交割还是委托监管， 嗯， 委托监管或者自行交割，那交易时间是什么时候？ 哦哦，您说的这个时间是比如说精确到几月 几 号几 月几日，对， 哦，几月几日 必须精确到这个， 哦，不能说比如说多少多少天以后，不能这么说是吗？ 嗯，因为这个时间是无法计算和无法明确的，因为很多人会在合同里写合同签订后几日， 哦，啊，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呢， 嗯， 对于法官来确定和审查案件事实来说也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 那您的意思就是还是要精确到几月 几 号几 月几日， 但有时候吧就是合同签订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因素会有变化，但是呢我当时约定了几月几号了，可不可以双方商量一下，我修改一下呢？ 嗯，这是可以的， 嗯， 因为实践当中通过签订补充协议来对主合同进行修改和调整的情况也非常多。那么咱们这起案件就是如果后续双方能达成新的补充协议，就相关事实进行确认的话，其实也是不至于产生如此大的争议。 哎，再问你一个细节哈，嗯，那么双方委托了代理人，他们怎么就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把委托的这个材料向对方示明呢？ 这也 拖这么长时间， 我特别质疑的一个问题。你既然有授权了，嗯，你是在代你的委托人在处理相关的事务， 嗯， 那么你应当向你的当事对方来表明你的身份，这是你代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对，而且这应该首先向对方出示的。 对，但是双方在微信的聊天记录中就始终没有把这份公证书出示出来，直到最后都打到法院了才提交了这份公证书。所以这也是实践当中就是让法院让法官觉得无法理解， 嗯， 但是现实中又是经常会发生的一个现象。 对，所以说这起案件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您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事儿委托别人来处理， 嗯， 相关的委托书要写清楚写明白是吧？ 对，最好进行公证，嗯， 哦，对，而且他们也公证了，他 也公证了， 没有出示。 对，公证完了呢， 嗯， 一定要向对方来表明你的身份，这样也是说明你解决纠纷的一个诚意。 嗯，没错没错，这起案件呢还好哈，最后啊经过这个法院的判决啊，双方啊能够继续履行合同，但是也拖了这么长时间了哈。 对， 所以大家今后在买房卖房的时候，相关的时间的约定啊，一些具体的一些约定一定要写清楚写明白。 嗯， 那么有关这起案件，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黄洋法官，谢谢黄法官。 谢谢主持人。 嗯，黄法官再会。 好，再见。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吧，嗨呀！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今天呢跟大家说了，在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因为具体的交易条款的约定不明而引发的纠纷，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我是不是把房款交齐了就没有问题呢？其实啊并不是这样。那明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这么一起案件，虽然说全额交了房款，但是这个房子呀还是没有买成。

小康。